第39集，全军覆没的蓝龙军团。按照克拉苏斯的建议，考雷斯特拉兹豁出全力朝着奈萨里奥撞了上去，瞄准了他鳞片最薄弱的位置。与此同时，考雷斯特拉兹对着狂性大发的奈萨里奥的双目喷出了烈火，他成功地惊吓到了奈萨里奥。然而奈萨里奥却没有像考雷斯特拉兹设想的那样松开圆盘，而是将他攥得紧紧的，即便是在空中翻滚时也竭力保持着清醒，绝不能弄丢这件宝贵的创造物。失败令考雷斯特拉兹气得嘶嘶地喘着气，凭自己的力量，他根本就不是那条庞大黑龙的对手。更糟糕的是，考雷斯特拉兹感到被克拉苏斯称作恶魔之魂的那件东西极其邪恶，奈萨里奥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把考雷斯特拉兹也变成奴隶。虽然如此，考雷斯特拉兹还是拒不退让，只要能救他的女王，他便发誓要跟敌人战斗到底，至死方休。还没等到奈萨里奥恢复过来，考雷斯特拉兹再次撞了上去，这一次狠狠地将龙头插进了黑龙的身体里。奈萨里奥疼得喘不过气，松开了龙爪，圆盘从空中掉落。 不！ 奈萨里奥高声怒吼，用疯狂的力量将红龙甩开，立即俯冲而下，想将圆盘接住。他将翅膀收紧，以极快的速度垂直下落，还没等恶魔之魂掉下多远，就将他抓在手里。奈萨里奥再次飞上高空，对着那条比他弱小得多的红龙咆哮道： 谁给你的胆子？看我不要了你的命！ 考雷斯特拉兹试图恢复平衡，可惜他动作太慢了，只好恐惧地眼看着奈萨里奥举起圆盘对准了他。强光照得考雷斯特拉兹眼前一黑，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灼热感，仿佛他的鳞片瞬间被烧融，全身的骨头也被烧焦，发出痛苦的惨叫。然而考雷斯特拉兹还在强迫自己继续往前，绝不后退。他强忍剧痛向奈萨里奥靠近，惹得奈萨里奥咆哮连连。疯狂的奈萨里奥一心想将对方杀死，谁知竟没能得手，他们再次撞在一起。恶魔之魂没能像奈萨里奥想象中那般有用，两条巨龙亮出利爪与锐齿厮打起来，考雷斯特拉兹拒不认输。奈萨里奥咬住了考雷斯特拉兹的脖子，考雷斯特拉兹深吸一口气，对准奈萨里奥的脸喷出烈焰。这一次他成功了，考雷斯特拉兹转过脸去，龙头直冒烟。可是考雷斯特拉兹的胜利犹如昙花一现，奈萨里奥立即躲到他的攻击范围之外，将恶魔之魂按在自己起伏的胸膛上，对着考雷斯特拉兹狰狞一笑： 我对你没兴趣了，你对我来说只是个恼人的虫子，只有把你碾死才痛快，奴役你真是便宜你了，虫子，在我眼中你们都是一群虫子。 说话间，圆盘突然亮起，金光散射而出，笼罩住奈萨里奥。他癫狂的笑声中不再有任何理智，奈萨里奥的眼里燃起烈焰，身体似乎胀大的不成比例，同时开始剧烈摇晃，像要炸开似的。他伸出一只龙爪，指着远方的大地，地表颠簸起来，随着岩浆喷发而出，恶魔和暗夜精灵赶忙散开，逃得更远。烈焰之柱冲上云霄，火雨倾盆而降，浇洒在那些没能来得及跑开的不幸者身上。奈萨里奥曾经立誓，绝不会滥用大地之力，如今早已将那些誓言抛在脑后。考雷斯特拉兹看着奈萨里奥背弃了自己的职责，非但不再履行守护之职，反而大肆杀戮，要亲手毁灭这个世界。在极尽残忍之能事的同时，奈萨里奥的身体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躯干上出现了一道裂痕，龙鳞像纸似的被撕断，然而从伤口里流出的不是鲜血，而是纯粹的烈火。接着他的胸口上又出现了新的裂口，背部也裂开了一条。 瘟疫仿佛在奈萨里奥的身上蔓延，裂痕很快就布满了他的全身，鳞片变得支离破碎。即使作为旁观者，考雷斯特拉兹都觉得疼痛难忍，可奈萨里奥却恍然未觉，甚至有些享受这个过程。他的眼睛里燃着火光，瞳孔上倒映着那个邪恶的圆盘，一边大肆毁灭万物，一边哈哈大笑。考雷斯特拉兹鼓起勇气，打算再次尝试阻止这个发了狂的巨兽。他咆哮着冲奈萨里奥扑了过去，打算跟对手同归于尽。考雷斯特拉兹向不在场的克拉苏斯默默地致以歉意，因为在他牺牲的瞬间，来自未来的他必定也会一起死去。沉浸在狂喜中的奈萨里奥还是留意到了对手的打算，他面带讥笑，用恶魔之魂对准了考雷斯特拉兹，强大的力量将考雷斯特拉兹从空中击落。考雷斯特拉兹想延缓坠落的速度，却无力与那圆盘抗衡。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响，考雷斯特拉兹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尽管如此，奈萨里奥还是不愿罢手，决意要把这个自不量力的敌人碾碎到土壤里。突然，一团噼啪作响的蓝色能量立场包围住了奈萨里奥。奈萨里奥死死地将恶魔之魂贴在胸口，愤怒地想要找出是谁在给他捣乱。透过泪水迷蒙的眼睛，考雷斯特拉兹看见有东西朝着奈萨里奥黑压压地飞了过去。巨龙军团的其他成员们获得了自由，奈萨里奥一边忙着对付考雷斯特拉兹，一面不忘给地上的暗夜精灵和恶魔们制造浩劫，自然无法专心维持囚禁龙类的魔法。卡利姆多因为他的失误再次燃起了希望。一群巨龙很快脱离了大部队，那些蓝色的身影将黑龙疯狂地围在当中。率领这支战队的恰恰是奈萨里奥背叛之前对他尤其拥护的那位同伴玛丽苟斯。 奈萨里奥，我的朋友，瞧瞧你现在的样子，你的造物一定会毁掉你，快把它交给我，让我终止这场灾难吧。 不，你想把它抢走，你们全都想把它抢走，你们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强大，能把你们变成神。 是你逼我们的。 玛丽苟斯朝奈萨里奥冲了过去，其余的蓝龙也各就各位，准备从四面八方围攻奈萨里奥。在各大巨龙军团当中，蓝龙最精通魔法，这下奈萨里奥的气数算是尽了。倒在地上的考雷斯特拉兹虚弱地想到，犹如包围猎物的狼群，蓝龙们把敌人团团围住，一道深蓝色的光环围绕着玛丽苟斯。 像那样的邪恶之物本就不该存在，当初创造它时我也有份儿，今天就让我来亲自抹除它吧。 一道纯白色的弧线朝圆盘飞了过去，玛丽苟斯似乎真打算把恶魔之魂抹除干净。凡是弧线划过的地方都只剩下一片虚无，既没有浓雾也没有天空，只留下彻底的空白。那法术对天空造成的影响当然是暂时的，可对那邪恶的圆盘来说却意味着终结，或者说理应意味着终结。无论是在一旁观战的考雷斯特拉兹还是其他巨龙，都不能确定玛丽苟斯的魔法究竟能否把恶魔之魂摧毁。然而还没等弧线碰到他，奈萨里奥就张开巨口，吐出了一个灼热的黑色圆球，在恶魔之魂被摧毁的几秒前拦截了玛丽苟斯的法术。霎时间火光四起，转眼就回归寂静。玛丽苟斯厉声怒喝，示意让军团大举攻击。然而奈萨里奥的反应更为迅速，还没等那道白色的弧线消散，他就举起了恶魔之魂。圆盘不再射出先前毁灭下方大地的金色光芒，而是朝四面八方散射出灰色的光。玛丽苟斯用烟雾制造了一道护盾，可区区烟雾哪里能抵挡得住光芒的穿透，他被狠狠地甩了出去，跌过山岭，消失在地平线之外，一路上都伴随着痛苦的惨叫声。而他的配偶和追随者们则更是难逃厄运，奈萨里奥会用更残忍的手段对付他们。蓝龙的身体变得干瘪，仿佛被榨干了所有水分，发出凄厉的嘶喊声。 无论怎么挣扎，都没人能摆脱那可怕的灰色光芒。其余的巨龙想来帮忙，却已经来不及了。蓝龙们此时只剩下枯萎的躯壳，魔法和生命力全都被恶魔之魂吸了进去，最终化为尘埃，飘散在风中。 不，不！ 一群蠢货，我早就警告你们无数次了，只有我才是至高无上的，万物都要臣服在我脚下，只有乖乖听话才能活命。 奈萨里奥朝着剩下的巨龙方向看了一眼，接着释放出一阵飓风，将巨龙们轻若无物地抛了出去。就连阿莱克斯塔萨和伊斯拉都无力抵挡，两条守护巨龙跟同伴们一样被风卷走，在风中不停地旋转，直到再也看不见。没有一条龙能够逃过奈萨里奥的魔法。奈萨里奥那肿胀的身体早就失去了比例，浑身都是燃烧的裂口。这时他再次转过身来，注视着地上的暗夜精灵和恶魔大军，再次狂笑起来。这时用另一只前爪碰到了身上的裂痕，似乎才刚刚意识到他的身体发生了多么可怕的变化，露出了敬畏的表情。接着奈萨里奥对下方渺小的生物喊道， 还有你们这群尚未吸取教训的家伙，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就让我们瞧瞧谁才配活在我的世界上吧。我决定不再插手你们这场不值得一提的战争，就让你们打个痛快，看看谁能活到最后膜拜我。 说完，奈萨里奥癫狂地笑着转身飞走了。考雷斯特拉兹暗自庆幸大地守护者没有继续这场疯狂的毁灭，可他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即便眼下奈萨里奥沉浸在圆盘带给他的强大转变之中，他迟早都会意识到要对那撕裂他身体的力量做些什么。受伤的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声惊呼，料定奈萨里奥很快就会想出办法，到那时他必定会再次回来征服他所谓的世界。考雷斯特拉兹挣扎着想要站起身，但他的身体却抗命不从。他抬起头来，满怀期待地看着灰暗的天空，却找不到同伴和阿莱克斯塔萨的身影。他感到一阵恐惧，害怕他们遭受了和马里苟斯的蓝龙军团相同的命运。考雷斯特拉兹想象着他的女王气息奄奄地躺在某处崎岖的山头上，不禁流下了热泪。可即便想到这些，考雷斯特拉兹还是站不起来。休息，我必须要休息，我要找到克拉苏斯，他知道会怎么做。考雷斯特拉兹将头靠在地上，他所需要的不过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就能再次飞上天空。就在这时，又有刺耳的声响冲击着他敏锐的听觉。考雷斯特拉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战争的声音，恶魔大军攻势再起。